用回课本以后啊，好久不见的黑板抄一大堆啊，就是其实抄的还蛮慌乱的。那个，你说什么？ 没事。 你想看什么？ 花灯。 你想看花灯？ 哈哈哈哈哈！ 今天 深夜 5点半就关门。 好惨。哦，对了，说到放假啊。有人跟我讲说，228是礼拜一，是不是要上架？ 228好像是礼拜二。 就是说他们说什么，因为228的关系，然后变成那个礼拜一是连续假。 对。 是不是这样子？那既然是这样子，好像那个礼拜一就要放了哈，因为有人又是连续返乡。 是。 是哈啊，很用力的是啊，听到了，所以啊。到那个礼拜，我们就要记得放假。助教到时候提醒我一下，好不好？好啊。那这个上个礼拜呢，就是也是兵荒马乱的啊，讲到一些减肥的，这什么那个有的没的啊。那我的说法是那个，我是引用综艺节目里面刘德华说的啊，这种非常不可靠的说法，对不对？那个比较减肥有成的那个人的报道，有同学捡来啊，就是放在那边啊，那同学可以下课自己去看一下。那他的那个四个原则里面呢，他还有第四个原则，因为我上课已经跟你们讲了，我守不住第四个原则，所以我就不能没办法讲第四点啊。他的第四点就是不要告诉别人你在减肥啊，那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哈，其实是有那么一点，有那么一些道理的。因为你知道前一阵子啊，应该说前蛮多年到现在为止，不是大家都很喜欢讲什么你要把讯息送到你的潜意识去，对不对？就是你要怎么睡觉的时候跟自己讲说我是瘦的这样子之类的。但是实际上那种啊直接催眠的效果，对潜意识的指令的效果并没有很强。但是呢，有一件事情呢，对潜意识的，说是效果也好，说是污染啊，也可以啊，是非常大的，就是保密这件事情。就是一件事情，如果你不准自己告诉别人的话，你的潜意识里面完全会不停的回荡这个声音啊。所以呢，如果你要加强这个潜意识的减肥的讯息的话呢，那你就可以就是，写很多纸条啊，上面那个纸条写我是某某某，我在减肥。然后呢，到朋友家去做客的时候，就偷偷藏在朋友的沙发里面或哪里，就希望他不要找到啊，尽可能的跟别人躲猫猫。然后如果你这样子做的话，那个潜意识的讯息会变得非常强烈啊。当然，老实说，这样做是不是健康的，我不知道啊，因为我个人以为就是说，人。是不是应该瘦下来这件事情还是有待商榷的啊。我还没有那么绝对的认为说我们应该比较瘦。我只是想说，如果站在健康的考量，就是如果你胖的同时你会看到我是因为一个长期有情绪压抑所以肝气不舒的胖，那你就可以考虑说我要如何来解决我这个情绪压抑的问题，对不对？那或者是我是脾跟肾都很不好，对不对？所以是吸收到的营养都不能去到该去的地方，丢不掉。那你就可以站在一个调理你的脾肾的角度啊，来进行这个减肥。那至于说刘德华的那个减肥法，说随时让自己保暖一点啊，这件事情其实还真是有点意义了。就是说，你知道，像中国人的那个什么《黄帝内经》之类的书哈，都是有跟你讲说什么到了冬天人不要做运动之类的说法。那可是现在有很多人他减肥，他就是每天要运动，对不对？认为说运动才会瘦。可是呢，如果你冬天顶着冷冷的寒风啊出去慢跑什么的，那你的身体一定会受凉，是不是？那受了凉之后，身体就会觉得哇，这个太危险了，我赶快多垫一点脂肪来过冬，然后就反而身体会给你自己下说我要变得更肥的指令。 所以运动这种事情春天夏天动动就好了，秋天就可以收工了。那这个你问我说真的吗？我跟你讲，你即使你是练气功练导引，好，你到秋冬练功都要留意不要让自己出汗，就是这个要更温一点。就像这种事情啊，像那种如果你本来是认为人是应该运动的那种人啊，要你不运动好像就会有一点罪恶感，对不对？那这种罪恶感不要说你会有啊，连我这种本来就不运动的人都有啊。那这个可是呢，我比如说我在过年这放寒假期间哈，就是吃饱了睡，睡饱了吃，就这样过，然后我就想说惨了惨了惨了，要肥死了，结果呢反而瘦了3公斤啊。就是你知道裹在棉被里面睡觉身体觉得很安全啊，对不对？不用留脂肪，就是你在生物本能的层面会觉得说这样可以，你知道，就是可是你出去运动什么吹冷风，你生物本能的层面会觉得哇好紧张啊，累积脂肪，是不是？所以我个人以为就是不是那么样子要计较卡路里，对不对？上个礼拜也讲了，就是说你要瘦的话，就是你知道有些人减肥减的是哦，充满了这个意识形态上的煎熬，就是什么我多吃一个蛋糕我还有罪恶感，对不对？那我就是比较健康的减肥，就是我就是为了要减肥所以每天要多吃两个蛋糕，是不是？就早餐午餐之间要吃一个蛋糕，午餐跟晚饭之间还要吃一个蛋糕，这样子的话身体才会放松才会能够瘦，是不是这样子？就是人不必活在自虐当中啊，就是你以为怎么样会对自己比较好，那个我以为人应该怎么样这个想法啊，其实对人来讲还是有一定的危险性的啊。这个话题本来我是下次那个庄子课的那个人间诗篇最后才要讲的，就是说人啊会有罪恶感这种事情啊，这个有的时候是真的是良心不安，就是我欺负了人我觉得我不应该对他那么坏，对不对？这是正常的。可是更大部分的时候人对某件事会有罪恶感的时候，其实是自己在冤枉自己，就是我吃蛋糕我还有罪恶感，这你可能是冤枉那个蛋糕哦。什么我背着老公偷交男朋友还有罪恶感，这可能是冤枉了你自己偷交男朋友之间，说不定老公已经坏到你本来就跟他离婚了，对不对？就是说就是这种罪恶感这个东西不见得都是正健康的良知的表现啊。所以这个这种种的真真假假都是庄子课再来细讲啊。但是我就觉得人家减肥哦，也不用活在对自己的罪恶感之中啊，不要那么斤斤计较，什么我今天又多吃了什么，又多吃了什么，不必嘛，对不对？要皮好就要淀粉多吃，要肾好就要猪肉肥猪肉多吃嘛，是不是？啊，就是不要有罪恶感啊，身体开心比较重要，对不对？如果身体能够开心了，少瘦2公斤，少活2年又怎样，对不对？这个，就我觉得事情还是有本末的啊。就像一般外面大家也常常在讲的那种江俗话，就是说我不这样不那样不那样什么都不要的，那这样子的话你活那么久干嘛，是不是啊？就是一般人在讲的一个说法。那上次的这个话题拐来拐去呢，就上个礼拜我就这个卵巢或者子宫的囊肿之类的病啊就还没有教，所以今天就只好我们先来教这个同学问答的一些杂病啊。那回到课本的话，我们可能下一堂课再回课本这样子。那卵巢子宫的这种什么什么囊肿这种病啊，它在我觉得有些时候呢是可以很快速简单的就把它医好，就是你甚至是科学中药哈，吃差不多一个半月之内就已经医到全好。可是呢，如果牵涉到体质的因素比较多的话，那就有可能一调就是要调7、8个月、8、9个月。那这一点同学要先有一个心理准备，就是快的时候可以很快，慢的时候很慢。那怎么样的时候会很慢呢？就是这个人通常啊，以一个基本的体质来讲，如果他是脾阳虚跟肾阳虚的体质的话，这个就恐怕会慢一点。如果再加上这个人常常生气，常常有情绪压抑啊，有这个肝阴实的问题，那就更会慢一点。那这个因为呢， 你想啊，这个子宫这个地这一带的地方哈、啊，会有一坨一坨的这个囊肿，对不对？其实囊肿你也可以说组织里面好像有一个一个的水泡，对不对？那这一坨一坨的水泡，大部分都是这个人脾肾阳虚的很厉害，变成说身体里面有代谢不掉的痰，这个痰塞到没有地方塞了，然后去往子宫那边塞过去了。那所以在治本来讲的话，你一定要能够让这个人的身体就是脾阳也补好，肾阳也补好，那这样一个调理的过程说不定就 不能少于七八个月。这样能够明白，就是我如果要快速的打破那个囊肿，其实用猛一点的药是可以很快的。问题是你这个这终究来讲，你这个病来说只是一个治标的办法而已，因为治本是你能不能身体不要再生痰了。就是你如果是肾虚，水代谢不掉，会残留死水，水毒会生痰。如果你是脾虚，对不对？你这个水分根本没办法运化，那你也会生痰。那这个肝气郁结，这个是会让那个部位的气揪住啊，就是把一些脏东西勾在那个地方。那这三路你是不是能够都把它调理得很好啊？我想这比较是这个治疗的方向你要想清楚的。那比如说这个如果是脾虚的话啊，你一开始祛湿的话，比如说一开始如果你要让脾胃比较不要湿，比较不要那么多痰，对不对？那去脾胃的湿比较快的是平胃散，是不是？那去脾胃的痰比较快的是苓桂竹甘，对不对？但是相对来讲呢，这两路药也没有那么补，是不是？那长期调理我还是喜欢用森林白术散。那你用森林白术散啊，有没有办法压快那个疗程呢？其实是有办法，只是不太顺手。就是我这个地方啊，有写一个药叫做马钱子。马钱子是一个很蛮毒的药啊，就是传说中那个南唐李后主就是喝马钱子泡的酒被刺死啊，就是吃了之后全身会抽搐而死的。那但是呢，如果你在你的补脾胃的药里面，每一天如果一天三次来说的话，每次能够加到0.3克的马钱子，0.3公克，很少哦。就是每次脾胃药，比如说你森林白术散克中，你每一次吃的量里面有0.3克的马钱子的话，那这个0.3克的马钱子，它是超级健胃药，就是会让人的整个消化道都变得很强。就是如果你原来的消化道是好像是完全不会动的一个就是很瘫痪的人的话，那你用那个0.3克的马钱子下去的话，消化道会变得好像是强壮，跟阿诺叔叔一样啊，就是他那个就是那一点点的马钱子健胃的效果是非常之强。这样子 是克中吗？马钱子 根本不会有克中， 不会有 克中啊！你克中，你随便一嫖哥就死全家，你怎么？这个那马钱子啊，因为我待会要讲到这个药，我就想顺便讲到一些用得到马钱子的地方哈。那马钱子的治法，我现在又岔题了呀，就不知不觉又岔到别的地方，没关系啊，反正你就认了啊，已经上课到今天了啊，什么事情也担待一点。就是马钱子呢，如果你去生源跟他买了他的马钱子的话，他的马钱子是油炸马钱子，就是马钱子的形状是像一颗一颗蚕豆，但是比较扁。那油炸马钱子哦，我看了之后就觉得有一点不很爽快，因为我觉得马钱子炸了之后，很多药性就会散到油里面去，你知道？我就觉得油炸的好像有点损耗到它的药性，所以我就跟生源讲说，我不想要油炸马钱子，我想要用砂烫马钱子。那砂烫马钱子就是你要拿河里面的沙子啊。这个河里面的沙子呢， 不用海沙，海沙太大力了。河沙呢，大概加热到摄氏200度以上，炒10分钟。那马钱子用200度以上的河沙炒马钱子的话，通常呢，你加热到一定的程度之后，它的那个皮上面的那个，它原来马钱子那个蚕像一个扁扁的蚕豆啊，它的上面有一层毛的。那烫到那个程度的话，应该毛都会掉光。所以通常那个我们制马钱子的时候是以毛有没有掉光来看你火候够不够。可是你能不能用烤箱烤呢？其实用烤箱烤是可以，烤箱烤就是这个扁扁的蚕豆烤到它鼓起来的话大概也就可以了，差不多就是让它火力要透进去，然后有个8到15分钟左右这样子。那通常河沙炒到没有毛的那个沙烫马钱子呢是还可以。而且你知道马钱子这个药要毒死人也要一定的剂量啦，如果你每次是0.3公克，那真是不会死人的。好，那所以 那么大一颗是 打针，要再打粉。那如果你想要省事不要自己治的话，那你就我跟你讲，同学啊，你们之间能不能组织一个什么团购协会啊，就是谁有认识人常常从大陆来回的，你就托他带。因为大陆那个淘宝网哈，买那个沙烫马钱子一次500公克，便宜的要死，不用自己在家累的要命，就是买现成的啊，就是已经做好的沙烫马钱子这样子。那马钱子是作用在那个小脑跟眼脑跟脊髓那一条，效力道非常强的药。就像是如果是比如说同学，我如果因为我一开始是我们这课是以上伤寒论为主嘛，那如果同学曾经说如果我常常容易觉得什么都不想做，精神很沮丧，我们照伤寒论讲，大家说哦你是少阴病，所以你要吃什么麻复星啊或者是真武汤啊治你的少阴病啊。但实际上如果只是这种什么都不想做懒得要命的沮丧的话哈，你只要每天3次，每次0.2克的马钱子粉就很够了，就整个人会觉得哇充满活力，就是节省药材，你知道，就是你麻复星颗中也蛮贵的，你知道，但是那马钱子那一滴滴就很强，就是让你的从脾胃强起，然后强到整个神经都会清爽起来，就是微微一点点，多了就毒死人啊。那当然治过也是也是不一定会毒死人，像我这个地方用来做那个癫痫药的那个马钱子的话，其实严格讲起来是比较安全的做法，是先用绿豆去跟马钱子一起煮，然后煮那个马钱子绿豆汤，煮到绿豆破开来了，就绿豆你知道煮久了会破掉嘛，对不对，然后再把那个马钱子捞起来放进烤箱烤到鼓起来，那这样是比较现代家庭可以做的加工法，就是用绿豆来化解马钱子的毒。那如果是古法的话，就是要浸在那个铜便里面，浸在人的尿里面浸一个月，然后再怎么样治。那个是比较重剂量使用马钱子的时候，需要治到很考究。那我们如果是初学者的话，只是非常轻的微剂量的使用的话，不用那么拼了、啊，好，就是那个重剂量的马钱，就是比较重的马钱子，是真的是希望你吃了之后全身的那个肉会抽动的，就是那个是接骨药。就是你如果是骨头断了，有马钱子在那接骨药里面，那个就是中国人所谓的调骨丹结构，就是你的那种西医无法修复的那种粉碎性骨折哈、哦，有马钱子的话，你的肉会自己一直抖抖抖抖抖，然后把每一片骨头都拼回对的位置。如果你的骨头是接错，它还会把骨头抖断再接对啊、就是那个是重剂量的使用啊，那个是很奇怪的一个药方，就是跳骨药。还有包括那个什么脊椎哈、啊，椎间盘脱位那种啊，那都用马钱子，那条脊椎哪里歪掉，它把你搞回来，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怪药。 肝功能很强啊，因为它毕竟是个 毒。对，所以我用马钱子的话，里面会放一点绿豆黄什么的解毒药啊，就是这个是，就是要预备一点解毒药，而且这个是微量使用，这个不会很危险的。啊、微量使用不会很危险，但是你如果要用马钱子来整脊椎，那个就要用大量一点，然后那个就要去毒，要去得很干净。啊、那我们 对不起，我已经岔题岔到不知道自己在哪里了。我们不是原来在讲什么卵巢囊肿吗？为什么现在岔到这个地方？到底是哪里岔出来的？我迷路了。 直接去 肾 脾阳虚。哦，脾阳虚，肾阳虚，对对。哦，对对，谢谢。那这个 去它， 就是马钱子是超级祛风药啊。 老师，肾阳虚跟脾肾阴虚有分别？ 哎，有。 那我怎么知道我是阳虚还阴虚呢？ 脾肾阴虚哈的人，比如说，如果西医说你是微缩性胃炎，这个微缩就是有形的器官缩掉了嘛，这个就是阴虚嘛。那或者是这个人他是脾肾，比如说脾阴虚的人，他就会有那个。我们补脾阴的药最常用的是什么？比如说人参养荣汤或者是归脾汤。那这个人他就会常常心慌心乱，觉得有点烦躁，对不对？那如果他伸出舌头来，舌头也是比较偏红一点，那你把他的脉也会好像那个脉跳得比较偏快一点之类的，就是那种发烦发躁那种感觉应该会比较明显。那像滋脾胃的阴的药，我好像课堂上讲的少一点，但是并不是没有讲。比如说麦门冬汤就很养胃阴，对不对？竹叶石膏汤也很养胃阴。那你就考虑一下那些那一路的这个药物，它的主症大概是什么框架，那大概还是可以理解的。很容易口渴啦，或者是胃阴虚的人牙龈就会萎缩啊，对不对？这些都是啊。但是我们今天如果是讲这个囊肿的话，那通常是阳虚的多了啊，因为阳虚它比较容易生痰嘛，是不是？那肾阳虚的话，肾气丸，对不对？真武汤啊，之类，我们用来调肾的方子，你长期的来用。所以以体质上面来讲的话，你就需要这个比较做到长期的保养。那把这些虚的部分都补好了，这个囊肿的部分才能断根。那比较是治本的部分讲了之后，我们就来讲一下。那治标呢，就是我们如果直接要打那个囊肿呢，那直接打那个囊肿的话，我是觉得用药的路数真的是非常的多哈，只是因为我们从《伤寒论》学起嘛，对不对？所以就从《伤寒论》的路数开始用吧，好不好啊？并不一定我教的方法就是最有效率的方法，但是可能是比较好上手的方法。就你想嘛，那个囊肿差不多都在这个位置，对不对？那在这个位置的话，差不多你要挑一个方子当做主轴的方子，就是要能够走厥阴或者是走少阳嘛，是不是？那走厥阴走少阳的主轴方你怎么挑呢？我说你可能是要用温经汤。那温经汤呢怎么样？就比如说你每次月经来都容易发燥热，是不是？然后月经来又容易血崩，月经周期又偏长，那这个就比较适合用温经汤啊。那不然的话，就温经汤是走以那个药物的走法的话，就是有一半挂在少阳，有一半挂在厥阴了。那一半挂在少阳，一半挂在厥阴的还有什么？其实治这种病还有一个方也是有机会用到的，柴龙母。因为柴龙母也是一半挂少阳，一半挂厥阴，而且是祛痰的，对不对？那个囊肿就一坨一坨的痰嘛。所以柴龙母，如果你是那种很容易被吓到，对不对？很容易紧张的哦，想去跳河，那这种当然就柴龙母嘛，对不对？用柴龙母当主轴。那这个，那你有没有可能是当归四逆呢？就是你常常会觉得小腹侧面有点不太舒服的感觉。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当归四逆或者小健都有可能挂得到，对不对？那当然，如果你有手指头比较容易发冷的症状，那当归四逆加味汤是之类的就更好用了。那但是这些主轴方你可不可以换来换去？那当然可以啦，对不对？一个主症打完就抓下一个主症嘛。那通常这个打肌瘤的药哈，不是肌瘤，打囊肿的药呢，其实常常好用，比较就是不管体质乱开药来讲哈，猫对的情况比较多的是温胆汤。因为温胆汤本来就是走少阳祛痰的嘛，对不对？那打囊肿本来就是要祛痰的嘛，那所以温胆汤就是，如果你是，那你就如果你刚好有温胆汤症，那你就赚到了，对不对？你有没有常常容易晕车、容易反胃、容易失眠？ 就是如果有这样的情况的话，哎，说不定你的囊肿用温胆汤当主轴结构的话就会比较好打啊。那当然最轻微的最不值得说的是五苓散，就五苓散不是身体哪里长水泡都用五苓散吗？囊肿如果你根本没有体质问题，只是你长个水泡，那你就五苓散就下去就好了嘛，那也是走三焦清水的嘛，是不是？但是这个哪一个方式绝对的适合你，这个很难说，好不好？那当然通常我说脾肾阳虚加上肝郁啊，大概大部分的人的体质呢都是比较偏寒的吧。就像是递单子来这位同学说月经周期比较长，那这种也通常是比较偏寒的体质。但是有没有时候它是热痰呢？其实有的时候也会有，比较少但是还是会有。所以如果你是肝经有湿热有热的话，那说不定就用这什么加味逍遥散之类的。而肝经的湿热哈，如果湿热你要往下清的话是龙胆泻肝汤，可龙胆泻肝汤你能吃几天？就吃几天就撑不住了吧，就是太会把你打虚。所以肝经的湿热我通常是喜欢开厥阴病的白头翁汤，就是从往上面疏导比较顺。那加味逍遥散是肝经的血分有阴虚发热，就是沿着肝经这一条啊，就是比如说你是容易什么，就是上火，什么阴道发炎啦、啊，什么什么脚的大拇指容易发炎啦、啊，就是这一条这样子上下都容易发炎的时候，那像从前讲到肾气丸的时候带到叫糖尿病，像糖尿病的人哈、啊，他也是常常都坏，是坏在性器官或者脚的大拇指哦。就是坏是厥阴病，你知道，就是以经络来讲是厥阴肝经走的地方。那你要用到加味逍遥散或者是白头翁汤当做主轴的话，那其实有一个比较凶猛的方哦，就是大陆那边的医生是这样子用的一个方子。他这个方子呢，它是这样的，就是以把肝经的湿热清掉。而比较不会把你脾胃凉坏的药是什么？是蒲公英。那祛湿不伤身的是薏仁，所以蒲公英就下二两半，薏仁就下一两半，这都大剂量没关系。然后呢，这个攻破肿块的药物三人而足，每天吃六钱，就它四碗煮两碗啊、哦，分两次喝这样子，每天吃六钱，我觉得三人而足是很凶了，很够凶了。那我这边呢，就是你要打肌瘤也好，因为我跟你讲，你要打那个囊肿，对不对？有的时候用到肌瘤的药方，所以我肌瘤要一起讲。就是这种打破那个块状物的那种药物哈，三人而足，一天六钱，其实我自己是不太敢这样开，除非你是确定你是比较湿热的体质，你撑得住。那我这边要稍微跟同学顺一下，就是说那种攻破肿块的药物常用的一些药物结构的那个凶猛度的顺位，就是很温和的，你吃了至少是不会伤身的，是桂枝茯苓丸，对不对？那桂枝茯苓丸不伤身，可是相对来讲其实它很温和，所以除非你是已经把自己的这个下腹部都已经补得很暖了，血液循环很好了，不然的话桂枝茯苓丸不会很有效，对不对？如果你一直这边都很冷的话，你桂枝茯苓丸没力。但是虽然没力，但它的好处就是说你就算是怀孕的时候也可以一直吃，它都不会有堕胎啊什么的问题。那其他破血药就太凶了。那当然跟桂枝茯苓丸差不多温和，但是也有破血的效果的，比如说丹参啦、当归尾啦。那什么破血，我现在只是讲对肿块哦，没有在讲对淤血，因为对淤血还有什么水蛭盲虫那些东西嘛，那些又更那是很凶的啊。水蛭不是很凶，水蛭是如果你是淤血型的肌瘤的话，其实你用水蛭磨成细粉啊，就生水蛭烤过消毒，但是不要用油炸哈、啊，就是烤过消毒的生水蛭。然后把它磨成粉加在药里头其实是可以的，化学来讲水蛭长期吃是还蛮温和的，可是盲虫就很凶，就是会打到你肚子剧痛这样子。那这个 那当归为丹参这些都算温和。那生鸡内金呢也算温和好用，只是用量要稍微大一点点。鸡内金就是那个鸡胗嘛，对不对？鸡胗就是那个鸡吞一堆沙子石块用来磨食物的，所以它那个东西就是一天到晚在磨东西的一个鸡里面的这种化骨鸡嘛，啊，就是磨东西用的，所以它很能够把肿块磨掉。那鸡内金的好处也是你吃长期是不伤身的。那么穿山甲皂角刺呢，就说伤身也不伤啦，但是呢就没有那么舒服了，但是相对来讲力道就稍微强一点，就是以长期调理来讲的话，像皂角刺，我这边待会我会用到皂角刺的地方是，就是说这个主轴药里面哈，如果你要挂一些其他的药的话是这样子挂，比如说你如果要你想象它是一个水泡，对不对？你要把那个水泡戳破，那就皂角刺去戳它一下，然后可是呢戳它一下要把里面的水吸出来，那吸出来的话是圆花好用，那个圆花你知道石藻汤里面那个什么大戟干碎圆花，那是超级凶猛的抽水药，所以不能多，就三分就好，五分三分五分就一滴滴，但是皂角是搓一下那个水泡，圆花把那个水吸出来啊，这样子。那比穿山甲皂角刺更凶一点的，比如说我们教过的这个紫参，就是石剑穿，那就更凶一点了，就已经会让人吃了有点虚了。那再凶一点的话，就是三棱鹅竹。那你看这地方三棱鹅竹，大陆那个常用的方式放六钱，我就觉得有点太多。因为三棱鹅竹的话，简单来说就是，如果你用了，因为三棱鹅竹是好朋友啦，所以要用都可以一起用啦啊。如果你用了三棱跟鹅竹的话，你三棱放一钱，鹅竹放一钱，你就另外要放两钱的黄芪来平衡，就是它在打你的时候会让你身体有虚掉这么多，这样懂吗？就是你三棱鹅竹总共下多少，你好黄芪就要下多少，不然没有办法平衡那个它伤到你的气的那个部分。然后呢，哎，助教上课的时候要睡的话就尽管靠着睡啊，就睡舒服一点，不用点头啊。那这个，然后呢，这个大陆那边还有一些所谓的针对癌症的那种打肿瘤的草药啊，比如说像是半枝莲白花蛇舌草。那半枝莲白花蛇舌草其实它的问题不是毒，它的毒性并没有很高，问题是它蛮寒的，就是它的那个药性，如果是你要能够把那个肿瘤缩小的需求药性能够达到的话，那个量会让你整个体质都冷掉，就是整个人会体质会冷，那冷到那样子的话其实对肿瘤是不好的，对不对？因为像以癌症来讲的话，癌细胞是一种比较怕热的细胞嘛，对不对？就是如果你给它39.5度以上的环境的话，它就癌细胞就不能存在嘛，所以人的心脏跟小肠是最不长癌的，是不是？因为就是心脏跟小肠的体温是41度嘛，所以它癌细胞是不能存在的。所以相对来讲，如果是要用到半枝莲或者是白花蛇舌草这种很寒的很寒的打癌的药的话，那我就会想说，那同样的毒性我干脆用热的好了，你知道，就是用什么生附子、生乌头啊，或者是什么蟾酥就是癞蛤蟆的那个油啊，那个也是很热的东西，就是癞蛤蟆本身是寒的，可是它皮上那个油是热的，就是蟾酥也有毒，可是它是热的毒，对癌比较，就是在癌的体质上是比较好。那至于说雷公藤这种抗癌的药草的话，那雷公藤是本身就是很毒的草药，那你用雷公藤的话，我建议你还不如好好的躺进豪华的西医院做化疗做手术算了，你知道，又很就是你知道，就是以得失来讲，吃中药没有比较赚，你知道，就会变成有这种让人觉得你为什么要吃中药，没有比较好啊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顺位。所以这个方子哈，它三棱鹅竹用六钱，我就觉得有病则病受之啦，也就是说你如果你用的是这个方的话，那它的疗程是15天一个疗程。首先就是肝有湿热的哦，就如果你是寒的体质，这个方说不定根本就不适合了。但是 你就以15天为一个疗程，你吃了15天，但你如果觉得好像哪里有虚到，你赶快要喝点黄芪水什么补起来。然后呢，你15天之后赶快去西医院，请问检查这个囊肿，它是西医院怎么检查？是超音波还是照什么东西啊？ 抽血啊。 怎么检查？就是你就15天之后，你就要去西医院做个检查，看看有没有小一半。如果没有小一半，就算不对路，你就不要用这个方了，好不好？啊，就是第15天你就要去看到它有没有实际疗效，没有的话就没有那么好用啊。所以就是这样子。那如果你用我们已经学过的主轴方来挂药的话，那你说那个地方是一坨痰，对不对？那去痰的药嘛，里面放一点生半夏、生天南星。天南星比较凶一点，所以我通常不会放到那么多，我就觉得放少一点就可以了。就是半夏去这个水痰，天南星去风痰，白芥子去霹雳魔外痰，就是这种去痰药可以放点。因为这种主轴药方你可能是喝很久的，对不对？所以就挂的不用太多。那如果有一坨脏器啊，如果有一坨硬邦邦的块状物的话，那你不要用有毒的药的话，让块状物软下来，那还是生牡蛎壳跟海藻的搭配是很好用的，就是一坨痰块的情况，那牡蛎壳、海藻是可以加的。那祛湿的话，仙鹤草是，其实祛湿啊，土茯苓跟仙鹤草，你说祛湿不如说是祛风啦。那仙鹤草比较是能够祛湿又去血里面的风，那土茯苓我加的话就是加6钱起跳。那土茯苓这个药我很喜欢，因为土茯苓在祛湿的时候，它那个祛风祛湿的效果虽然不强烈，可是这个药可以钻到很深。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他的头痛哈，是那种头壳里面在痛的那种头痛，那种通常是我们称之为头风啊。那头风病那个脑子里面有风哈，要用土茯苓才能把那脑子里面的风勾出来。所以以剔骨收风的药性来讲，土茯苓好。那当然你说剔骨收风我能不能用别的药，可以啊，蜈蚣也剔骨收风啊。可是蜈蚣你能吃几条，对不对？就是好像还不如用土茯苓这种很温和的，像吃芋头一样，不是很好吗？对不对？所以我就觉得土茯苓不错。那土茯苓以剔骨收风来讲6钱够了，如果以治那个梅毒来讲的话，又用到1两以上啊。那仙鹤草也是血里面的风跟湿都能够抽掉，所以这样子的话这个搭配可以。那至于说这个地方有瘀，对不对？你说淤血有的时候是气不通造成的，那你要顺气。那顺气的话，我想菖蒲啊、益母草、香附加在一起都是可以的。那你要加点绿橘子皮、陈皮、什么青皮都可以啊。那抽水的话，刚刚讲了皂角刺、蓍草、圆花，再加点猪苓，就同样是利水。茯苓比较是去利那个水运转的能量，那猪苓比较是利那个有形的水，所以猪苓2000也可以放下去。那所以呢，如果你是要治这个一个卵巢囊肿，如果要从体质调起的话，这个话我真的只能关起门在自己班上讲。如果你是一个医生去给一个人开药啊，跟他讲说你要吃这个煎剂，然后另外科中要吃补脾胃跟补肾的药，然后所以还要每天要吞这个药丸，那病人会觉得这太麻烦了吧？对，会觉得我根本撑不住这个漫长的7个月，我到底要吃多少药啊？药都吃得比饭多了。所以也只能够就是说关起门来我私房话讲一讲，就是你必须主症要抓得很精准，然后呢能够把这些药一个一个都让它到位啊。然后每吃一段短时间，可能你就去西医院，他帮你做一个诊查，看有没有改善。那如果吃了1个月、2个月，都没有改善的话，你一定要稍微反省一下，是不是我走用药的路数没有用得很好，这样子。那因为啊，说到这个囊肿，其实也是要套用到那个治肌瘤的方子，所以子宫肌瘤的方子我也顺便说一下啊，因为这个要吃也是得吃的。 就是我们如果是学经方呢，大概最基本常识就是说，子宫肌瘤就用桂枝茯苓丸，对不对？可是呢，我就说桂枝茯苓丸呢，你体质不够暖就不太有用，是不是？所以如果你要让体质暖一点，我曾经跟你说，你要不要去配一个那个什么，日本益心方里面那个温白丸啊，那个用巴豆做那个很热的药丸，就掺到桂枝茯苓丸里面，总之要让你热起来。当然，巴豆会拉肚子，可是很热啊，就是十颗里面混一颗温白之类的。那不然的话，你要常常要吃什么？当归四逆加味汤，当归生姜羊肉汤。如果是子宫后区的话，用少阴片的白通汤，就是说这种暖下焦的汤剂，把下焦都暖起来才能够打。那当然，你的汤剂呢，如果是肌瘤的话，比较适合选择的汤剂是桂枝系的，因为桂枝这个药比较能够走通那些血管。长期调理用桂枝系的，什么是桂枝系的？比如说当归四逆就桂枝系的，对不对？温经汤也是桂枝系的啊，就是用这个来补暖你，当然是抓主症开了啊。那如果你能够长期吃这个能够暖子宫的药的话，那基本的桂枝茯苓丸，我白芍药再换一点赤芍药啊，就是差不多这个比例下去。那有一个方子呢？是《黄帝内经》里面治疗这个血虚又血崩的方，那个方呢叫做乌贼四吕如一。那乌贼就是那个海飘萧啊，乌贼鱼骨。那吕如呢，今天叫茜草。那可是《黄帝内经》里面的那个乌贼鱼骨茜草丸哈，有一点高纲啊，就是它是要用鲍鱼汁啊，然后跟雀卵、麻雀蛋之类的东西来糊丸。那我就觉得不要了。那我们今天呢，没有鲍鱼汁怎么办呢？那就给他一点补血的东西，意思意思，身体也就高兴了，你知道？就是你送你的身体吃药，都纯金的不能给点镀金的，他也高兴了啊。就是那镀金是什么？就是放一点阿胶之类的东西。那我写什么胶啊，是这样子。如果最近呢阿胶很贵，鹿角胶比较便宜，就放鹿角胶。如果最近鹿角胶很贵，阿胶比较便宜，就放阿胶。那因为阿胶有很多根本就是那个牛皮胶做的嘛，对不对？所以我在超方案的时候，莹莹就在讲说，干脆放 QQ 小熊糖算了，因为美国人的那个明胶粉是牛骨头熬出来的，也是牛胶，对不对？所以是不是要放 QQ 糖？我不知道。那所以呢，就是加个什么胶啊，鹿角胶或者是阿胶，那这样乌贼鱼骨茜草加一个什么胶，它的药效就可以出来。那加了这个之后呢，它的这个桂枝茯苓丸本身打肌瘤的力道就会再上一层啊，就是加味。然后呢，那穿山甲呢，反正打肌瘤穿山甲总是很对道路的药嘛，是不是？而且又是破血药里面比较不伤的，我觉得到穿山甲为止都还不会伤到人，再下去就会比较伤到人了啊。所以，而且呢，那你可能会说，穿山甲不是保育类动物吗？啊，那保育类，那你如果跟药局不熟的话，就叫助教替你去配啦。啊，那这个如果拜托助教，不是叫助教啊，就是请求助教帮你去配。那如果你跟药局熟的话，自己去配也没关系啊，因为你知道我们中药铺帮人配这种药丸，因为这些是做药丸嘛，然后每天吃三把，每把30颗左右这样子。做药丸是这样，如果呢，你这个药丸哈根本没有效，人家吃了2次3次就觉得真是没用的东西，就丢掉了，就不吃了。那其实中药店根本不会担心，可是呢，万一你这个药很有效，那就会有人吃了拿去化验，然后，那这个时候呢，中药行愿不愿意帮你配这个药的那个关键就在于化不化验的出来。简单来讲，就是如果是放矿物药的东西，那个违禁品都会验得出来，比如说你放了朱砂什么的，它一定验得出来。所以， 中药行他一定不会愿意帮你放。可是如果你是放动物药，比如说什么违禁的穿山甲、违禁的橡皮，或者是违禁的什么什么高级动物，什么羚羊角还是什么东西的，那个都验不出来。化验的时候没办法验出这个成分是穿山甲，这个成分是大象，这个成分是犀牛，它没有办法这样验。所以那个动物药你真的要放到药丸里面，其实药局大家都还可以帮你调到或放进去啊，大约是这个原则。矿物药就比较麻烦一点，万一验出来的话，他人家会就是说人家要搞那间药局的话，可以直接让那个药局因此吃官司啊，所以药局要保护自己。那这个，所以呢，那至于说如果你是你的子宫肌瘤可能跟你的这个情绪面有关系的话，那疏肝的药还是鳖甲强啊。那鳖甲在父亲组陈士铎那一派里面啊，他们打肌瘤他们是喜欢用鳖甲跟碧琪一起用。那碧琪的话，如果你是找生源配药丸的话哈，你就菜市场买碧琪，然后送去他们那边切片烘干再入药。因为碧琪要连皮用啊，就是黑黑的那个皮不要去掉啊，你不要买那个削得很漂亮的白碧琪啊，叫连皮的。那碧琪要烘干，比如说你这个药丸什么几两几两这样配，如果你要三两的话，你碧琪要买差不多快要一斤去烘，因为碧琪它湿的烘成干的重量差不多缩成四分之一左右吧，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啊，所以要给它多一点去烘。那这些全部都做进来，然后呢，你如果是要打肌瘤的话，你吃这个药丸，然后吃一个能够调理体质、暖你的下焦的汤剂，哦，那这样子，胜算还不错啦。好，那这个是以肌瘤讲。那如果是打囊肿的话，就是这一路的药跟这个药丸你都吃，啊，听起来好撑哈，我也是这么觉得，就是好像吃的药太多了哈。马钱子如果你是要当做健胃药或者是提神药的话，那你就可以每次像0.2公克、0.3公克这样子白水吞没关系。 要治狗， 要治狗，要治狗，生的还是太毒了，嗯，啊，要用治的。 所以我们去买的，人家是都治过，还是要自己买？ 嗯， 如果去药局买。 生源卖的都治过的，只是你要跟他们，生源是油炸， 也是炸。 那你可以跟他拜托他砂糖，我是觉得比较简单的方法就是大陆淘宝网那砂糖马钱子就买个几斤进来，同学大家分一分啦。你们大家有谁有认识的最近会从大陆回来举个手好不好？ 我会去西安。 你会去西安？那你就是在网络上刷卡，就要寄到你西安那个旅馆就 OK 了。对。就是淘宝网有谁会用？ 没有。 哦，就是。 掏。 就是。 宝贝的宝 吧。 对啊对啊。 掏钱的 掏。淘气的淘啊，就是。 三点水的淘。 三点水的淘啊，就是那里面好多我们这边没有的药材，那边都是好便宜，有什么一斤人民币4块这样子。他们一斤是500克啊，我们的一斤是600克，不过他们那500克人民币4块5块哦，真的好。好好用的感觉。 可以再说一下吗？马钱子它对脾胃很好，然后它对脑也很好。 对，超级健胃药，跟就是如果是那个比如说如果那个人的病是什么眼脑有问题，或者是小脑什么发育什么不好的那种病，你的补药里头都要放一点马钱子。那如果你就是马钱子是这样子啊。用马钱子的药，你一开始不用吃多，因为马钱子是吃着吃着，如果那个量哈，在药你中毒以前呢，你会觉得你身上有肌肉在跳，就是你要中毒以前会感觉出来。比如说你一开始只吃0.1，你慢慢加嘛，那因为你也不知道这家它治的好不好，对不对？那因为治的好跟治的不好，毒性还是有差别，对不对？可是呢？它那个，如果你吃到它要中毒之前哈， 你会觉得这个脸皮这样子里面有肉在一抽一抽，或者是觉得这个手脚的肌肉会这样一抽一抽，那这样子你就知道快要中毒了，那就不要超过这个量，这样好不好？就是要自己用试的。那当然，如果是那个什么，你要矫正脊椎，那个麻腹心挂马钱子的那个做法，就科中麻腹心加马钱子，那个的话，就可能你要勇敢的吃多一点，就是让你觉得背上有一抽一抽才能矫脊椎，哦，这样。但是就是它是作用在这一路神经上面非常强的药，当然它本身是非常的驱风药，而它驱风的时候，它会让你的肠胃变得很活泼，所以你那个补脾胃的药哈，如果你加一点马钱子的话，它那个补脾胃的力道就会整个进去，然后让脾胃强得很快，就是可能你比如说你通常调补脾胃的方，我随便说啊，比如说森林白术散之类的。你调补脾胃可能要调4个月，那可能你加了点马钱子这个超级强胃药的话，那可能你的调理期就可以缩到差不多1个月又3个礼拜左右吧，就是这个这样子的啦，就是 所谓的调理那个脊椎是什么？ 有的人什么脊椎侧弯什么之类的。是用这一类的药，就是通常是麻腹心结构加马钱子之类的，但是剂量上来讲，你还是要依各家马钱子不同做微微的调整，好不好？比如说你科学中药麻黄附子细辛汤，你用2克，那可是马钱子你要用0.几克，那看每一家的那个不一样。好， 那不能直接寄台湾？ 哈？ 那不能直接寄台湾？ 大陆那边的那个网路卖药不能直接寄台湾，但是如果你大陆有认识的人亲戚朋友帮你收了件之后，他打一个包裹寄来台湾可以。 是这样， 森 林白术散要用神药。 man 啊，科中就好。 那个杨梅的那个老先生就用，他说用神药消炎，要有效。 哦，这样子讲是有对的。因为那个森林白术散里面的那个药物哈，比如说像山药里面有很多重要的酵素啊，你用生药打粉，那个酵素可以保留，你用那个煮过的煎剂浓缩的科中，那些部分就没有了。对，所以你这样讲是对的啊，就是用打粉的是对的。那这个那这边这一部分讲完了呢，我就想跟同学再顺便讲一个事情，就是因为班上有同学哈是那个因为动过脑部的手术，所以呢就是一直要吃抗癫痫的药。那这个情况呢，我觉得癫痫的西药呢要切换回中药，其实不是那么高的难度了，好，所以我觉得可以顺便讲一下。而且讲的话，其实要跟同学讲的是，我们有一些有毒的药物，我们怎么样开来分散风险？你知道，就是说，像我这边叫落常开这么一大堆哈。其实你觉得你要用有效药物的话，你可能什么马钱子，或者是因为治癫痫哈，一定要用的药可能4、5味搭配起来效果就很够，可是呢，可能那4、5味都有一点太毒。那相对来讲，我要跟同学讲，就是你可以把那种有毒的药哈，分成3、4种不同的有毒药，那每一种的毒不一样，你的身体的负担就会减小。这样能够明白吗？就是。比如说你全部放蜈蚣可能就显得蜈蚣太毒，可是呢你如果蜈蚣只放一，但是你又放蝎子又放乌梢蛇，那这样子的话就那个3个加起来的毒就会降低，这样明白我的意思？所以比如说这个药呢最多的是马钱子啊，但是如果因为癫痫的话，我们中医都是说头里面有风痰，那这个风痰呢、啊、 会上去的话，有人认为是从肝上去的，就是，所以说不定有人会说是肝经风痰。如果是小孩子发癫痫的话，那应该是刚开始有癫痫的小朋友的话，大概用柴龙母就可以了，就是肝胆那边上去的风痰这样子。那可是呢，人的大脑的种种机能，就是会有大脑里面有痰，造成异常放电这种现象。大脑的机能，中医在定义上没有把它定义成这个灵魂的心，对不对？灵魂的心是我们西医说的大脑的功能，所以一些安神的药也是要放的，就是安心的药。哦，这是底下有一些啊、哦。那然后呢？这个，那你说是肝经还是心经呢？我姑且这样说哈，这个你的脑子里面有痰，是不是？你一定要想这个，然后会造成你的抽搐等等的症状。这个痰我们就会加一个风，叫做风痰。所以你要怎么样能够把脑子里面的痰弄下来？当然，同学的情况是因为是手术过后的。那当然你可以说手术在动的时候挖坏水管了，所以它会有痰积在那边。那手如果是手术过后的话，那你就同时也要吃大黄蛰虫丸，那就是把那个比较被挖坏的地方，大黄蛰虫丸比较有修复而且化瘀的功能。但是已经挖坏的水管好像有水渗出来，造成脑部的异常放电的这种癫痫的话，那还是从这个风痰的角度来开。那你说马钱子，因为这个药全部这些药做成药丸哈，你我马钱子放三是觉得马钱子的毒是一个好的指标，就是你一天可以吃多少颗，你以最高剂量，也就是那个毒会先发的马钱子当做是指标，这样明白吗？也就是如果你通常这个药是晚上睡前啊。差不多做成药丸以后，你吃十颗左右，不用多。然后呢，那个如果是这个十颗，你觉得一点都没有那个肌肉抽的感觉，你加到十二颗，加到十三颗也没有关系。反正一天一次，你想要吃两次也可以，早上六颗，晚上八颗也没关系。但是这个药丸就是很小剂量的吃。那它的那个毒性就会分散风险，因为要把西药完全切换回来哦，这整个疗程差不多要一年多一点，就是没有很快。这个药丸你在吃的时候啊，是这样子的吃法，就是一个疗程是45天，头一个疗程是你的那个抗癫痫的西药完全不要停，就是也吃这个中药药丸，也吃西药，然后呢？第二个45天，你吃这个药丸，但是你的西药可以，就是如果是药片的话，就掰一半，就是西药降到二分之一，药片掰一半。那如果是胶囊，就打开来倒掉一半，你知道，就是抗癫痫的西药可以减半。然后第三个疗程，抗癫痫的西药减，那第三个45天，抗癫痫的西药减到三分之一。然后第四个疗程。你完全不用抗癫痫的西药来试试看。那在减药期间，哈，你会，我想人一定都会有点，多少会有点怕怕的，对不对？就是没有西药压那个癫痫，万一发作了怎么办？那镇癫痫的药物，哈，这个药丸之外，就是你在那个停西药的期间，就是西药开始减量的那个过程，如果你觉得有点怪怪的。或者是有风险的时候啊，你呢就用石菖蒲。石菖蒲每天3钱煮水当茶喝，就这个中医里面这个所谓开心窍的这个菖蒲啊，镇癫的效果很好，所以你可以。你在减西药的期间，你可以石菖蒲每天3钱煮水当茶喝，这样子你会比较安心啊。哦，就是那癫痫能够比较不发作，就真的有大发作的，赶快喝石菖蒲水。 这个药丸当然本身结构上有一些缺陷，我待会跟同学讲它的缺陷在哪里，你必须要设法在别的药物上面把它搅回来。那去风痰的药，就能够钻入脑子里面去风的药，打钱子式、全蝎跟蜈蚣式、土茯苓式，那姜蚕也是，所以然后天麻钩藤也是，那天麻钩藤根本不毒的嘛，对不对？就是以肝经走上来，天麻钩藤也是。那疏通肝经不是去风，但是疏通肝经来讲，青皮也是。那肝经去风，我说加龙齿好不好？这龙齿肝经的风痰，龙齿也是。就是我这样子加了之后，分散风险，这整体药的毒性就会打低。那我这个药里面会加一点生甘草跟绿豆黄解毒。那这样子有一些东西的毒哈，是累积性的，就是马钱子虽然很有效，可是马钱子的毒其实会有一点点累积性。但是再怎么说都是马钱子也好，其实你马钱子如果你先放三你觉得不安心的话，你可以马钱子放二，你乌头放一。你乌头如果放一这个比例啊，几乎不会有毒发的感觉了，因为乌头毒也是需要一定的量才会让你觉得麻。那当然，而且台湾买得到乌头都是泡制过的泡乌头，那比较安心一点啊。那这个有这些一些有毒的药来讲的话呢，那你有一些生甘草，有一些绿豆黄，那你生甘草觉得好像放一有点孬哈，那你生甘草可以放柯种浓缩过的，那就稍微解毒一点，绿豆黄也是解毒的。那这样子放了之后，这些植物性的有毒药就不容易产生副作用。那我之所以这样讲啊，是因为那个毒副作用的累积，等一下先跳回去一点，就是说这个药里面啊一定要放地龙。地龙这个药是蚯蚓。那蚯蚓是干嘛？中国人说脑是泥丸，就是脑子像一坨泥巴，对不对？你看去那个什么夜市喝那个什么猪脑汤，那个猪脑不是像一坨泥巴一样吗？那泥巴里面的痰你要把它抽下来，你要有一个东西可以把那个泥巴挖松，水才会渗下来。就是你那个去痰的那个生半夏生天南星这种药，你必须要用蚯蚓才能够让它有路可以下来。所以这个钻泥巴的挖松泥巴的东西是重要的。可是呢，虽然这样讲啊，其实光以这个药丸来讲，要把那些痰拉下来的力量是不够的。怎么讲呢？就是它挖松了，这些痰会能够稍微降下来一点，对不对？可是这只是挖松，然后有去痰的效果。你那个痰是不是完全能够转下来哦？其实还差两味药，而这两味药用的剂量是有点偏大的，所以就不能够做在药丸里面。就是要把上面的痰或者水往下拉。如果是《伤寒论》已经教过的范围，大家会想到是哪一味药？啊，是拉力，不是对那个痰。是芍药，所以呢，如果你平常有在吃什么调补的方子的话，你最好是能够平日的调理体质的方，能够吃一个芍药剂的方。那芍药剂的方有什么？小建，对不对？有真武，是不是？真武也是有芍药，就是桂芍结构里面有芍比较多，桂比较少的都算芍药剂。那芍药甘草汤是没事吃的，你怪感觉怪怪的，所以先姑且不说。所以你看看你有没有小金荣汤症，可以天天吃小建、柯中啊，或者是有真武汤症，可以天天吃真武。就是你需要一个芍药剂的方，帮助把那些痰拉下来。那当然你如果说我实在是懒得每天吃什么芍药剂，那里面柯中芍药，每天柯中的芍药啊。 颗中白芍给它放个四到六什么的，是不是也可以呢？其实也是可以的啦，但是比较没有那么有效。就如果你另外喝一个有芍药的方比较有效。那另外，脑子里面的塞住的东西要把它拉下来。那个重症的药哈，其实第一名好用的叫做代赭石，可是我不能用，因为这个药是你吃了四个疗程以后还要继续吃满一年的。代赭石哦，我不建议一个人吃一年，因为代赭石是那种有一点那个重金属副作用的问题的药，所以如果你吃满一年的话，怕你有重金属伤害。所以代赭石是临时用很好用，比如说《伤寒论》有什么，我们教过有什么玄附代赭汤，对不对？就是那种气往上冲的时候，马上就代赭石把它降下来，这个其实最快最有效的。可是这个是急性的，你什么时候好用代赭石？比如说这个人脑震荡了，你马上就会撞到脑，什么蜘蛛膜出血什么，你马上代赭石就得二两三两就煮水给他喝，马上就降下来。就是脑震荡或者脑出血，那代赭石很强。可是长期调理的话，我不能用代赭石，因为会有重金属问题。那怎么办？生铁络，代替的药是生铁络。生铁络就是那个打铁的工厂啊，打铁的时候掉散下来的那个铁渣渣。那生铁络也能降，力道不如代赭石。可是你生铁络，你长期煮水喝，你不会有副作用，相对来讲还有一点补血的，是不是？铁质嘛。那生铁络台湾我不太好买，可是大陆就是淘宝王，伟大的淘宝王，就是。我有说淘宝网的佣金吗？我没有啊，我也是消费者。就大陆的那个网络购买哈，就是你又是500公克大陆的一斤啊，一斤才人民币几块钱而已，很便宜。所以如果你要用这个疗程的话，你那个生铁络就赶快请朋友从大陆带个十斤二十斤回来，就是你可以还可以卖给朋友煮台柴龙母啊，对不对？柴龙母用生铁络代替铅丹也比较好啊，铅丹也很毒啊，是不是？所以生铁络就进个十斤二十斤，然后每天就哇铲一勺生铁络，就你喝的水就是生铁络煮的水就对了。那这样子这个药效才会比较出来。好，所以临时抗癫痫发作是菖蒲，然后能够让那个药扯得下来是用生铁络代替代赭石。就你如果看古方的那种定痫丸的话，根本直接就开代赭石，可是代赭石你用一年的时间的话，我觉得太还是会有一点那个，因为什么绿豆黄生甘草那种东西哦，你的那个副作用，因为马钱子就绿豆黄生甘草这种，就马钱子或者乌头这种生物碱的毒性的话，你有点绿豆黄，你有点生甘草就差不多可以化解掉了。就是但是呢，那个重金属残留的话，绿豆黄跟生甘草也恐怕也没那么有办法啊，所以就尽量不要啊，因为要吃一年的药。那这个乳香没药是通行血的药，那这个生半夏的毒性呢，其实是不必考虑，因为这个比例来讲太少了，少到不会有中毒的问题。如果你真的很在意，你就放一点柯中生姜。那我说你放柯中生姜，你不如放柯中温胆汤算了。反正又是这一路，又是清谈的，对不对？那所以生半夏，对不起，讲的话啰里吧嗦啊，那同学听得好烦是吧？就是老太太的裹脚布又臭又长嘛。但是就是说，我跟你讲，因为我们过去都是在教经方，非常简单，就三味药、四味药、五味药，对不对？就一个结构就出来了。可是有的时候我还是要讲这种又臭又长的方子啊，就是稍微要换点口味啊。那。然后呢，茯苓止咳我为什么要放呢？是茯苓跟止咳哈，加上半夏，再加上陈皮啊，是止迷茯苓丸。止迷茯苓丸，这个止迷茯苓丸就是传说中是全身止迷方出来的一个茯苓丸。可是大家查了全身止迷方，发现里面没有这个方，所以是根本是搞错了。所以我们中医都叫它止迷茯苓丸，但实际上它的出处是《妇人大全良方》啊，就是所以这个不是止迷方里面出来的。那止迷茯苓丸是治什么呢？ 就是这个止咳跟这个跟半夏跟那个陈皮跟茯苓加在一起啊，这四味药做成的药丸是吃有一种的女人的那个五十肩哈，是肩膀里面有痰塞在里面，所以呢用了那个止咳茯苓丸，如果你是痰塞在这个关节里面造成的那个肩膀痛，它就可以把那个痰抽掉，那这样一个结构放在这里是可以的。那芒硝白矾绿矾是简单版的消矾散，那消矾散啊是这样的，如果你有一点绿矾做出来的消矾散，我之前有教过一个清白丸，对不对？就是那个，那是治肝炎的嘛，是不是 ？B 型什么各型肝炎，就是你，但是各型肝炎用消矾散，你必须要搭配好主轴药，就是你这个人是不是理中汤症，是不是小建荣汤症，就是你主轴药要开好，这个药才能把那个病毒杀到干净。主轴药不好的话，光吃这个药就不是那么有用啊。那你如果有这个消矾结构，有点绿矾的话，它抽痰的时候，那个痰会让你吐得出来。就你有可能会有这个矾在里面的话，你就会有的时候会忽然这样的哗吐一口痰出来，就是那个脑子里面痰让你吐掉，就因为脑子里的痰啊要拉到底下去拉掉，有时候走太远了，然后中间能吐就吐了算了，就比较走近路，就是路半路就能把它丢出来就算了啊，所以消矾也用。那天麻钩唇都是袭肝风的药可以用。那接下来什么丹参麦冬远志珍珠琥珀川贝其实也是祛痰的药了，这些比较是宁心安神的药，就是比较能够定心的药。那用珍珠呢，也是因为中国宁心安神的药最强的是朱砂，可是朱砂是硫化汞，里面还是天然朱砂，里面还是有一点点水银。如果你连吃一年的话，人还是会变呆，所以不用朱砂，用珍珠，珍珠比较安全。就是有一些那个重金属残留的问题不能解决的，那我还是要退一步，就是用比较安全的药。那这样子的话呢，吃四个疗程之后把西药全停了，安稳没事了，你再继续这个药丸吃满一年。那吃满一年之后呢，可能再用一些比较补心的药比如说就是有一些古书建议是用什么紫河车啊，加什么茯苓、茯神、远志跟吉林参、丹参做药丸啊，这样子再吃一段时间，就是用安宁神的。但是这位我们班的同学状况是脑伤造成的，所以我觉得用大黄蛰虫丸能够把脑伤治好，然后这个已经渗出来那个造成脑部异常放电的痰能够清掉的话，其实就还不错了，效果就可以了。就是不用那么就是比较不用再考虑到补心这一块。我是有这样一个想法就是我们有的时候有一些病你去看西医他会跟你说你这个药你这个病人是需要吃我们这个西药吃到死的。那我的一个对自己的医术的一个期许甚至说对中医的一个信赖的想法是，如果你有一种病是吃西药就是不吃西药会发作，然后呢吃西药可以不发作，可是你就要这个西药一直吃到你死的那天为止的，那这样的病其实用中药大概九成，我心里说理想值是100%啊，我说保守一点讲，就是那里的90%几都是可以切换回中药，然后把它调理得很好的。就是你给我一年，就是你眼前有些病我现在还没有搞熟，但是你如果你第一张单子来，你给我一年，我当然可以调理到你不用吃西药的程度，就是用中药，因为一年够了。就是人的身体要大翻修，大概6-7个月是一个周期，所以一年大概可以修得不错。因为像是我对于这个抗癫痫的药有一个不太好的坏印象，就是其实这个都是道听途说了吃了会笨笨的是吧？对，就还有就是抗忧郁的药也是吃了会人就整个都笨掉了，对不对？那抗癫痫的药是因为有一次我半夜不知道看哪一台什么电影台播了一个外国电影是那什么真人真事改编的一个事情， 就是讲一个女孩子她发疯，那牧师觉得她是着魔，医生觉得她是精神病，然后后来这个女孩子没有驱魔成功，还是死亡了，然后接下来就一直打官司，在打官司的过程里面去考量去反省这个女孩子到底是着魔还是精神病。那就在这个打官司的就是这个电影本身还有一点闷啊，不是说多好看，只是呢在这个究竟是着魔还是精神病的这个思辨的过程里面，他们就有学者提出来说，之所以这个女孩子会驱魔失败，就是因为她有在吃抗癫痫的药。那抗癫痫的药你吃了，头脑被压在一个能量很低的水平，你那些所有的驱魔的事情没有办法用好能量把坏能量弹开，所以那个女孩子驱魔不能成功，最后死亡这样子。所以就是说，如果你在吃这种压抑她发作的药，其实很可能你身上会有一些坏能量，会变成你没有能力让她离开你，就你的人生可能会越过越奇怪，你知道，就是有一些纠缠你的怪东西会不能够处理的掉。那像是很多说是要吃西药吃到死的病啊，非常多。那比如说像是红斑狼疮，对不对？自体免疫失调病。那我觉得自体免疫失调病，你要有个觉悟，你要把厥阴病学得很好，那你就可以。如果你能够厥阴药用得好，能够把这个体质调过来的话，那你就不用什么类固醇吃到死，对不对？因为类固醇就越吃越凶，还有吃那什么，如果是免疫失调病开发作成那个什么抗凝血，就是硬皮病的话，你又是那什么抗凝血剂又要吃到死，是不是？就都是吃那些西药也是蛮辛苦的，因为西药的那个化瘀抗凝血的药，比我们中药那些化瘀血的药那个格调低太多。就西药的抗凝血药，你如果吃多了就会什么牙龈容易出血，哪里容易淤血，对不对？就是根本就是抗的傻傻的，你知道，不如我们的中药的化瘀药来的有用。当然西医如果看我们吃那么多种虫，也会觉得你傻傻的好不好？但是就虫类比较高级哦，比那个化学的东西高级。那还请说， 你刚刚说那个地龙的蚯蚓啊，它会松那个，那如果那个有一点中风，有什么淤塞，它会松吗？或者是什么胆啊、肝啊结石，它会去松吗？ 肝胆结石通常不用到这一路，就是胆结石，我上次教邵阳的时候讲过了嘛，对，直接在消化道化石头疏通胆的方就可以了。那中风是可用。但是中风的时候更重要的是要把那个中的风驱逐掉。我那时候教中风药，有教这个那叫什么续命汤，对不对？那还有一个中风后遗症好用的方，我没有在课堂上讲，同学自己随便查金匮药力或者网络查，叫做猴氏黑散。猴氏黑散是以菊花，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以菊花为主。那猴氏黑散最好用的是什么呢？是这个人他中风以后哈，性情大变，就是本来这个人很爱讲话，中风之后变得不爱讲话；本来这个人很爱打麻将，中风之后变得不爱打麻将，就是这种的。那这个猴氏黑散泡当茶包，热开水滚个一滚就喝那个水啊，小包小包的茶包做长期调理，效果还不错。就是这个。是不是一定要用到蚯蚓呢？就是以这个脑部有淤血的时候，蚯蚓会有点帮助，但是也不是绝对要用。你说如果这个人有脑瘤的病史的话啊，那脑瘤的话以中医的辨证，它以五脏来说不是肝阴实就是肾阴实。那如果这个容易长脑瘤的体质哈，那可能肝阴实你就用五茱萸汤啊，那你可以搭配一点这个蚯蚓，就是可以加点生半夏，加点蚯蚓，那更能够让脑子里面塞住的东西通下来。那肾阴实的话，真武汤也不错用了啊，就是这样子的角度。就是我们学《伤寒论》，我觉得中医最重要的基本功还是要能够照六经主症开药。像我觉得我今天在这边讲这些杂七杂八的药哈、啊，那。跟坐在那边的梵助教，我就觉得两个人好像在照镜子一样。就是我常常很佩服梵助教的一件事情，就是他能够用非常有限的资源治各种的疾病。 就是他用的药不多，就是伤寒论这几个方来来回回就是几个方，可是可以拿来治很多种的病，这一点我觉得他很厉害。那我的话就是贪多，你知道，就是没有用过的药，这个很新鲜，没用过，我来试试看这个，就是我一直在试新药这样子。但是伤寒论这个基本盘最强的一点就是，如果你能够主症抓得好，就用这些主轴的药物，就可以对付到很多种疾病。好，所以，我觉得这个基本功，以初学者来讲，我觉得基本功这一块还是比较要紧的。这些扩充的，就是什么外挂元件呢？其实学不学对你的医术的主轴没有那么多的意义。你知道，就是随便一个上网的程式 Firefox， 我加挂了一堆程式也当掉啊，就是这个。但是呢，我觉得就是偶尔知道一下也不错啊，就是这种。那对不起，我一直没有下课，哦，你们会不会撑不住了？我再讲个十分钟就下课，然后接下来就只上一下下就放你们回家，好不好？啊，可以吗？录影机撑得住吗？啊，可以啊，就是像我刚刚说这种，比如说你那个长期要吃西药的，像糖尿病，对不对？那长期吃西药也没有什么好下场啊，对不对？你用，尤其我觉得最讨在台湾的糖尿病，我觉得最不可爱的一点就是那个，明明是第二型糖尿病的人，他给你用第一型糖尿病的药，就是第二型糖尿病是我说这个人比较容易，就是自律神经型的糖尿病，就这个人比较容易紧张焦虑，所以身体因为自律神经的紧张而提高血糖的那种糖尿病。就是爱担心的人容易变成血糖高，这样听得懂吗？那因为他觉得怕出事怕怎么样，他一直要升血糖。那这种第二型的糖尿病原则上是不应该用第一型糖尿病的治法的。第一型糖尿病是胰岛细胞因为自体免疫失调而遭到你的免疫系统攻击，所以胰岛素不够。那这种的你单纯的用胰岛素是对的。可是我们台湾在治我们东方人的糖尿病很多都是因为担心紧张造成的第二型糖尿病，可是医生在开药的时候还是会开胰岛素给你降血糖。那这样子其实在西医的范畴来讲都有药不对症的问题了，因为这个东西，这种第二型糖尿病的患者，如果你开了胰岛素下去的话，那个病人他的那个肾上腺那边还是会拼命的激动去挡那个胰岛素，那这个是会让他的肾到最后烧坏掉的，所以不是很妙啊。所以，那这个糖尿病的话，我觉得如果你能够用中医来调理的话，那一年吧，应该可以调理得很安稳的啦。我们当然现在只学一个肾气丸，但实际上你如果六经症都学过，你抓主症开。或者白虎汤，或者桂枝龙母汤之类的，就是照主症开。其实一年的时间，稍微试几个药换一换，应该是可以调到这个人的身体蛮好的。那至于血糖高不高、低不低，我觉得没有那么需要去计较。我当然这样讲，你会说我逃避责任，但是我说人呐，血糖低于60会昏倒，低血糖而死亡。高于600也会昏倒，高血糖而死亡。你能够中间维持个330，人也能活了嘛，对不对？重要的是不要什么细胞坏死、截肢之类的问题，对不对？就是你糖尿病那个能量上的厥阴病没有医好，你硬是把那个血糖压低，可是你厥阴经没有能量了，你那个大拇指一样烂掉要截肢哦。就是绝不是说你血糖降得很低，你的脚就不会麻木，你就不截肢哦。如果你血糖降低了，你就不麻木、不截肢，眼睛就不瞎掉，那你去降血糖，我真的没有话讲。问题现在不是这样哦，现在很多糖尿病患者是血糖维持得很低，然后可是眼睛坏掉、性器官坏掉，一条厥阴肝经下去的大拇指坏掉，那就是厥阴病没有治好啊，对不对？那他只是在降血糖，那这样子这个我还是会觉得治法太粗啊。那至于说高血压、心脏病，这不是也是他跟你讲什么西药要吃保养吃到死的？那高血压的西药不过就是利尿剂之类的东西嘛，对不对？怎么会比得上我们真武汤高级呢？是不是？你如果能够用真武汤把这个水循环弄好，把那个血压降低了，那不是就一辈子？你一年只用？其实高血压，如果你真武汤用的够猛的话， 你一个月也就治好了、啊，对不对？我们不要那么猛嘛，哦，我们一年好了，用科中嘛，对不对？一年也可以把血压搞得很好，你就之后就不用吃药啦，是不是？这个吃西药是某种程度来上，就是这一类的。那像最近报纸上在宣导说 ，B 型肝炎要吃药，就是有什么抗病毒制剂，你有没有听过？但是这个东西呢，推广到一半就不推广，就是有一派的西医会说，你 B 型肝炎要吃抗病毒的药物，才能够让你将来不要肝硬化或者肝癌，就是有此一说了。好，可是呢，我们台湾的健保没有钱付你吃这个抗病毒的药，就是健保系统撑不住了，所以。那健保系统撑不住，他就设一个关卡，就是你就算是 B 肝代言者，可是呢，要我们健保给付你吃这个抗肝炎病毒的抗病毒药物呢，你必须要做肝的穿刺检验，才能够西医开准他开。其实你的肝的状况验个血就会知道了哦。可是呢，他就设一个关卡，就你必须做一个肝穿刺手术才能。健保给付你，就是健保是为了省钱，你知道？所以就是你，那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哦，我们现在没事，还要我去做个肝的穿刺，痛死了。那算了，那这个药我不吃了。那也有人，就有一些西医家庭啊，他们是这样子，是我不要做穿刺，但是呢，我自费，就是我每个月掏几万块给你，我要吃这个抗 B 肝病毒的西药。 那天门冬酒有用吗？ 抗病毒啊 ，B 肝的话，消烦散比较有用，成本更低啊，对不对？那但是我是说，像 B 肝病毒这种，就什么理中汤加消烦散之类的，就是如果你五脏的阴阳虚实抓得准的话，哎，你用很低廉的中药就可以，以肝炎病毒来讲的话，很低廉的中药就可以把它降到，我不敢说绝对让你转阴性啊，但是降到几乎不存在是很容易的，而且吃不伤你。哦，就是消烦结构是一个。那这个比如说因为抗肝炎病毒的中草药太多了，如果你的那个肝炎病毒哈，是发作成那个，如果是你的肝炎病毒，如果是发作成情绪面的东西，就是你知道有些人他得了肝炎之后啊，那个病毒作用在他的那个厥阴经上以后，他呈现的状况是从此以后多梦多恐多惊多虑，你有没有听过这种？就他得了肝炎之后，他的那个情绪就是这样子慌慌的、紧张兮兮的、乱乱的。那如果是这种的话，比较有效的中药是，你就直接就是五味子一斤，跟科学中药干姜一罐一起打粉，然后。每天吃四次，每次吞个10公克左右，因为五味子反正也吃不坏嘛，就是五味子本身也是抗肝炎的，只是五味子这个东西抗肝炎是，你如果没有把它杀到很干净，你停药的话，那肝炎会病毒会反扑一下，啊，就是它，只是随便说说啦，就是五味子对于这个肝炎病毒在能量上造成的。容易惊恐不安、多梦心乱的状况是有用的。那我就觉得说，以肝炎病毒来讲的话，如果能够用中药处理，那也是一年应该可以处理的蛮漂亮的。因为用消烦散结构治肝炎的话，西医那边验出来的转阴率的话，就是如果你是搭配那个补阳药，就比如说 B 肝的话，通常是搭什么理中之类的嘛啊。那那种的话，两块的话，两个月就已经西医就验不出来了。那那种 C 型肝炎、A 型肝炎那种要搭滋阴药的效果会比较慢，但是慢的话，通常也是7个月左右可以把它治到验不出来。所以我说你给我一年吧，对不对？那这个，那至于说有一些病，我是手头上临床经验还不太够，不敢很肯定的讲。但是比如说同样是病毒感染的那种慢性的病毒感染的话，像我说别人的医案好了，像那个。马光雅治愈艾滋病的那个医案好了，就是他是用什么呢？他是在那个 消矾结构之外，它是用蟾酥丸搭配理中汤。那蟾酥丸是什么呢？是消矾结构之外还外挂麝香跟蟾酥之类的药。那其实蟾酥你要用的话，又不能用多，蟾酥一多人就会吐，但是你要加强它的药效的话，就要搭麝香跟牛黄之类的东西，那蟾酥的效果还是可以提升这样子啊，就是基本盘大概这样子。因为 HIV 病毒跟肝炎病毒的复制法是有很高度的类似性，就是你能够把肝炎病毒清到没有的话，理论上 HIV 病毒你也可以把它弄到几乎没有才对。那这些为什么我会比较建议要吃回中药呢？我觉得主要还是觉得啊，中药的副作用比较好收工了，就是中药的副作用你比较知道怎么修补它，可是西药的副作用就蛮讨厌的，就你就不知道怎么修。那甚至是副作用在你完全想不到的地方。你知道我曾经遇到过一个 case 哦，那 case 真的蛮夸张的。你知道《黄帝内经》里面有一句话哈，说人的厥阴肝经有风邪缠在里面哈，如果是男人的话会食增女子，就是食而会增恶女人。好像说什么厥阴肝经有风邪，人会变成从异性恋变成同性恋一样啊。那我跟你讲，是我真的遇到过这样的案例。就是某一位，就是他已经结了婚，小孩已经长大，家庭美满的一位先生哈，他因为逼肝去住院，然后他住院的时候有做穿刺嘛，所以西医就觉得你赚到了，因为你已经穿刺了，可以给你吃健保给付的抗逼肝的药了，所以他就长期就自从那次肝炎，他就长期吃这个抗逼肝的那个西药，结果呢，这个人。这个 case 的情况就是他真的是从前完完全全不是同性恋者，就是他年轻时代什么绝不是什么压抑着自己同性恋倾向那种哦，就是压根不是同性恋的人，自从他得了肝炎吃了这抗病毒药之后，他开始发觉自己变成同性恋，就非常大器晚成的同性恋哦，就是 四五十岁以后才开始转性哦，那之前绝不是压抑，是完全没有这方面的情况，就是他那个风邪被封印在肝经里面之后，他还是会有很多奇奇怪怪的状况出来。哦，所以这些，那至于说精神性的药、抗癫痫药那种吃了之后人会变笨的，那就更不要讲了吧。那就是现在西药的抗病毒药，虽然可以让你可以在病毒层面保住一条命。可他是把这个病毒压在细胞里面，就是让它不能复制嘛。那他让病毒不能复制，打断它的复制，其实细胞很多功能也被打断了。那抗病毒药物啊，现在说什么抗肝炎的病毒药物，如果有幸吃到的话，可以保住你以后不要肝硬化，不要肝癌。可是这个话其实有一点需要存疑啊。因为比如说像抗艾滋病的西药，自从发明了鸡尾酒疗法之后，那个艾滋病的患者当然死亡率是减少非常多了，可是呢，这些患者他后来死于大肠癌跟淋巴癌的几率就变得非常的高，就是你那个病毒一直被封在细胞里面哈，那到后来会变成什么怪东西还是很难说了啊。那淋巴癌是少阳病吗？那大肠癌是厥阴病，就是病毒还是被封在一些不应该被封住的地方，所以这些角度会让我觉得，如果你有长期吃西药的病，那你还是稍微做一点功课，就那个西药慢慢就可以把它停掉了啊。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原则啦。当然，用药的难度有高有低。那这个癫痫的话，刚好难度是中度啦，所以就可以讲一讲。啊，就是那这个部分。那至于说，因为教了这些细细碎碎的微量的这种毒药的用法，我这边就再教一点别的。不过我们就先下课，好不好？我们休息个20分钟啊，再看后面的。